第九课，求助。热身。 皮包。 伞。 钥匙。 钱包。 太阳镜。 近视眼镜。 手机。 行李箱。第一部分，词语。 皮包。 丢。 买。 东西。 别。 着急。 找。 怎么办？ 派出所。 报警。句子。 一，我的皮包丢了。 二，可能是买东西的时候。 三，别着急，我们回去再找找。 绘画。 我的皮包丢了。 是什么时候丢的？ 可能是买东西的时候。 别着急，我们回去再找找。 没找到，怎么办？ 去派出所报警吧。活动。听后搭配。 一，我的皮包丢了。 别着急，在哪儿丢的？二，是什么时候丢的？ 可能是买东西的时候。 三，怎么办？ 去派出所报警吧。 第二部分，词语。 样子。 方形。 牌子。 里面。 些。 钱包。 写下。 和。 联系。 方式。 会。 尽量。 帮助。 句子。 一，你的皮包是什么样子的？ 二，里面有些什么东西？ 三，是黑色的，方形的。 四，钱包里有多少钱？绘画。你的皮包是什么样子的？ 是黑色的，方形的。 是什么牌子的？ 皮尔卡丹。 里面有些什么东西？ 有护照、 钱包，还有一张信用卡。 钱包里有多少钱？ 有2000多块钱。 请在这儿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 好的。 我们会尽量帮助你。 谢谢。